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看一缕长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徐锦。今天呢，我看到了一本书，叫《给孩子们的诗园》。我觉得这本书呢非常好，里面呢有很多古今中外的精华。这本呢是古诗卷，其中呢有一首是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叫《春夜喜雨》，是唐·杜甫的作品。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诗的赏析呢是这样说的，这首诗通过对春夜雨景的描绘，抒发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喜悦。诗的开头用拟人手法盛赞春雨善解人意，中间四句写雨中的景象，最后两句想象天明以后春色满城的美景，余味悠长，非常生动。在这首诗中的喜雨好在什么地方？一，好在知时节，细雨选择了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二，好在润物细无声，滋润万物而且寂静无声，绝不四处张扬大声喧哗。三，好在花重锦官城，经过春雨滋润，鲜花才开满了锦官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在中午的1:03，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有请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这个时段您要分享给我们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呢？ 啊，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关注咱们国内的天气，正像你刚才前面所说的所介绍的那样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么现在也正是烟雨三月啊下江南的时候了。那么三月江南是春暖花开，这春雨的到来呢也更添江南的秀色。前往江南旅游啊正是时候，只是啊别忘了带上雨具，也要多带点衣服啊，防备啊受凉感冒。那么明天到15号啊，我国黄淮还有江南地区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江南多地啊还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但是大部分地区是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啊，只是部分地区有雷暴和短时的强降雨，强度呢也不会太强。另外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呢在16到19号，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那么未来2到3天呢，东北、华北、黄淮地区的气温啊是回升比较明显的，像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可达23度，济南明后两天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了。那么这种温暖的程度啊在三月中旬也是十分罕见的但也要注意啊，就是华北平原地区啊早晨的时候能见度较差，在1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是开车出行的话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也期待下一个时段再次和您连线。 再见。 好，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小航。 哎，今天小航值班一下张帆哈，张帆去哪儿了？张帆在哪里呀？张帆 我以为是个新的综艺节目，叫做张帆去哪儿。 他一会儿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声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连线。 是的， 所以呢各位就可以知道他最近的行踪了。 没错， 当然在旅行情报室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各位分享到的是旅行行业的很多的新鲜的资讯。也有很多是跟我们旅行者切身相关的。首先讲到的就是来自国家博物馆的消息。 没错，国家博物馆呢这个取消纸质门票了。那可以说呢，纸质门票呢在国家博物馆这回真的是叫退役了啊，打引号的。 纸质的各种门票其实有一些朋友是有收藏的， 是啊， 这样的一个习惯的。 其实之前我还真的收藏过好多好多各种各样景点的门票啊，什么都贴起来，然后存在一个文件夹里边，都压得平平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现在的话很多都用这个扫码的方式或者扫卡的方式刷卡的方式进行，以后这个纸质票啊好像还真的是慢慢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所以之前存的那些就更有历史价值。 哎，对， 哇，历史价值， 没错。 所以现在去国家博物馆呢，各位只要刷自己的身份证，经实名验证之后就可以入馆参观了。这也是继故宫博物院之后北京市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 没错，那么其实纸质门票取消之后呢，仍然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参观国博。那作为世界上建筑面积第一大的博物馆啊，改扩建之后呢，国博自2012年的3月正式开馆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免费参观制度（括号啊，这特展要除外）。观众们要提前进行预约，并于参观当日在西门南侧的票务中心凭有效的证件换取领取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免费参观券之后，从西门入场参观，有点的繁琐和复杂。 但是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呢，也可以在参观当日以现场领票的方式去获得免费的参观券。那根据国博团体预约人工客服来介绍，纸质票取消之后，观众依然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来参观国博，也可以在国博开放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3:30持你的身份证去入馆，不需要再去换纸质票了。这一个步骤省去了以后，其实也是减少了很多的时间。那截至目前呢，还没有每日参观人数的一个限制。 哦，还就不限客流哈。 对， 那我们也想问问看了，就是关于这个国博刷身份证可以进入，那小朋友们怎么办呢？是吧？你要是外国有好朋友们，他们要刷护照，肯定也不太行吧？是不是应该还再去拿证件换取 门票？哎，我觉得你脑洞真的很大哎！ 是吧？ 你问的这些问题是确实切实跟咱们这个参观者都是相关的。 对对， 小朋友很多也是有自己的身份证明的。 对， 比如说出生证啊。或者说有一些现在小朋友未满18岁也是可以办身份证的，所以这个具体情况还是可以咨询一下国博的这个人工的客服 或者他们的网站哈。 对， 应该有一些相关详细的门票票务的说明。那其实呢，取消了纸质门票之后呢，也是实行了网络售票或者是预约，这个所谓的故宫的经验啊，已经也提供了比较好的一种借鉴的方式了。网上预约提前进行，免去冗长的排队购票取票时间，也免去了不确定的取票成功率，省时间又省事儿，可控性更强了一些。 那故宫全网售票之后呢，人均购票等候时间降低到了5分左右，不仅节省了时间，游客还可以根据购票情况提前去安排时间和行程。 对，这特别好， 其实还是为了大家去着想才开始简化各种流程。 没错，那其实呢提到了这个简化之后啊，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消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说呢很多人们觉得这个景区很多啊，这么多的值得一看的地方，有些已经简化了购票程序，有一些呢值得 让我们去期待。有一些呢可能之前安排好计划但去不了了，当时因为发生了一些地震的原因。那这一回呢九寨沟景区在去年的这个8月8号地震之后啊，因为呢受地震影响，当时是暂停了接待游客，而在 是不可抗力、啊、 对对对、嗯、而在上周四就是3月8号时候，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之后，九寨沟景区重新开门迎客。 嗯，但是目前景区只有部分的景点是对外开放的，而且日接待量控制在2000人以内，接待对象呢为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暂时还不接待散客。 是的， 所以这个提示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去一趟，好多地方都不让我去，怎么那么不公平。其实主要的第一要务还是要保障所有游客的安全。 嗯，要有组织有纪律才行哈、 嗯、 很多时候呢觉得嗯，散客呢虽然说更加自由一些，但是好像他入园的时间出来的时间包括整个的行程安排呢 不可控力更多一些、 就过于松散哈、嗯、对。那么对于呢今后一段时间当中九寨沟景区也仍然会采取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政策对外开放，而目前呢开放的区域呢是为沟口啊经诺日朗瀑布到长海，那么扎如沟的扎如寺以及日泽沟的静海，那其中像长海五彩池、静海这个诺日朗瀑布，还有像是树正群海以及双龙海瀑布、扎如寺等景区呢，原则上面是以步行游览为主这样一个区域。 嗯， 开放时间是从8点到17点整。 嗯。当然了，除了乘坐观光车来游览之外呢，在九寨沟景区还非常贴心地为游客发放了便携的定位装置。首先游览方式上，我们刚刚说了嘛，可以坐观光车游览，实行原车原回的运行模式。 哎， 就不是说你到点你下了，然后等下一趟车，而是你坐哪趟车去的，哪趟车就载你回来。 嗯， 也就是游客在游览完一处景点之后，乘坐原来的车前往下一处景点游览，直到整个行程结束。 嗯。 那为了确保游客有充分的游览时间呢，每位游客都佩戴有挂牌，挂牌上呢标有专门的车号和座位号，这样就不会记错了、 哦、 游览完景点之后呢只需要对号入座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的专车， 太好了， 这条行程都是属于你的。 嗯， 那此外呢景区还为游客发放便携 GPS 定位装置，配置有 SOS 的求救按钮。 嗯， 游客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向景区呼救。 太厉害了。那相关部门也表示说呢，这个目前呢景区仍然处于是灾后的恢复重建的重要阶段，那将会按照3年基本完成重建的目标任务和确保安全前提下，局部提前开园的工作部署，加快规划这个园内的项目建设进度。我们期待九寨沟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能够获得我们更多人们的喜爱。 嗯，九寨沟是咱们国内一个非常知名的景区哈。 嗯、 而说到春天快要来了，各位都开始下江南哈，看花、 哎、 赏花，这个地方 去你们家那一带。 对对对、 啊、 我们那儿之前还说上周说了赏樱花嘛。 啊、哦、我以为去通州那边。 我什么时候成托利福尼亚人、啊、当然了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地方它开的花呢、 嗯、 也是在春天的时候必不可少，大家一定不会忘却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婺源的油菜花。 是是是，久负盛名。 我们要来说一说旅游风向标了。婺源的油菜花即将盛开，热度暴涨323%， 就是涨三倍嘛，对吧？ 对，就之前其实人已经很多了，没想到还能再继续这么上涨。 再涨就奔海南那样了，是吗？其实进入三月份之后，咱们北半球逐渐回暖了哈。那今天咱们北京的这边的气温十几度的温度已经开始热了起来，而南半球进入了凉爽秋季。那近日呢，全球旅游消费指南马蜂窝他们也联合了界面推出了2018三月份的旅游风向标。那基于大数据呢，通过分析境内外的100个目的地的热度变化啊，对三月份的趋势走向进行了一些相关的预测。能看到境内游方面赏花的显著上升为最热门的主题，包括上海、重庆、湖南、湖北等多地的油菜花、樱花、梨花、郁金香是相继绽放的，而各地呢纷纷也推出了自己的赏花攻略，去吸引众多的想要出门踏青的游客朋友们。 那综合境内外的排行榜发现，三月的境内目的地涨幅明显高于境外目的地的涨幅，因为春天了嘛，咱们自己国内很多地方就很值得看。境内目的地涨幅榜首的是江西婺源，达到了323%，境外涨幅最高的是新西兰皇后镇，但是呢涨幅也就是80%而已 啊，对，不到一倍哈。那其实呢，在春游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去找一找相关的攻略内容了，包括呢在三月份当中新进的一些目的地呢，分别将会是江西的婺源、四川稻城、浙江的乌镇、湖南的凤凰、广东顺德、广西阳朔、福建鼓浪屿、四川的峨眉山，还有云南的腾冲以及山西的平遥 啊，这是比较火的一些目的地。那今年首次进入榜单的江西婺源涨幅刚刚讲了嘛，323%，排名是第25位，热度上升是很明显的。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田和保存完好的徽派建筑群是婺源独有的旅游特色。那三月份呢，则是这儿最好的旅游季节。 对， 油菜花会陆续开放，真的是成片成片的。 是啊，这是在三月初的时间。那么我们往三月底稍微看一看呗，哈。这个西藏啊那边，林芝桃花节将会在3月29号开幕了。桃花观赏最佳时节大约是在3月15号到4月20号期间。那届时呢，这粉色的野生桃花将会开满山谷。西藏的林芝也将会从2月1号开始呢，推出东游西藏景区免票政策，持续到4月30号。景区有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啊，有115家的 A 级景区旅游景区将会免费为所有的游客们，包括春季的赏花游客们开放。 三月境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排行榜显示，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西安、厦门、三亚、广州、杭州和南京。其中北京的凤凰岭、天坛是赏杏花的好去处，成都呢可以观赏的花卉也比较多，油菜花、樱花、桃花、梨花都在三月份会盛放，像青白江、龙泉、梨花溪都是热门的赏花地。那在上海呢，宝山顾村公园还有共青森林公园等地都是赏樱花的好去处，在上海的植物园、静安大宁公园等地还会看到盛放的郁金香。 这花的品种是真多哈。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说呢，很多人都会说三月份的热度肯定是不会少的，那就是 境外目的地， 著名的这个日本的赏樱季节哈。那么提到了境外，那最热门的就是日本了。每年三月的十五号到四月十五号呢，是被定为日本的樱花节。从南到北啊，日本的樱花是渐次绽放的。那么根据最新的樱花盛开时间预测，福冈、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的樱花将会率先开放，而最适宜作为您赏樱花的第一站。 三月境外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排行榜显示，排在前十位的目的地分别是香港、普吉岛、曼谷、新加坡、巴厘岛、清迈、芽庄、东京、大阪和澳门。新进热门目的地呢，包括像日本的冲绳、韩国济州岛、菲律宾的薄荷岛、美国夏威夷、越南美奈、日本福冈、新西兰皇后镇、中国台湾九份、美国关岛和菲律宾的巴拉望，都是很热门的目的地。 此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境外方面啊，游乐度大幅增长的目的地分别是新西兰的皇后镇、马来西亚的叫做卡帕莱岛、还有法国大溪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还有这个希腊的圣托里尼岛，热度涨幅在60%以上。而在入秋之后，南半球的旅游热度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涨幅明显。刚刚我们提到新西兰的皇后镇涨幅最高，达到80%。但这里呢，自然美景跟热闹的小镇呢完美结合在一起，而最佳的旅游时间将会是春秋两季。秋季呢，从三月份开始，十分适合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 当然，著名的法国大溪地也是以休闲的氛围和浪漫美景而闻名啊，被称为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这儿每年5月份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但是因为岛上酒店价格比较贵，所以一定要提前安排行程去预订酒店。所以3月份的时候，热度就已经开始出现上涨了。 对， 像有些海岛它就分雨季和旱季嘛，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淡季，基本上全年都 这样 很火的状态。 对，所以呢要想去海岛的话就提前订就行了啊。 对，一定要有提前量才行。 好， 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先暂时休息一下，稍后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回来就要连线到你们期待已久的声音了。 我们饮酒戴黑色牢笼，带血锁链，眼中一腔孤勇的念头。哦，迷宫 匆匆也是想下一步要怎么做，而魔鬼的咽喉 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 这不可能的奇迹迎着炮火往前走，交托把我们抵在牢笼的虎口，生活的心里还依然有个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20，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嗯，各位好，我是小航。 啊，那我们的这个搭档哈，对，张帆，他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其实特别值得羡慕。 嗯，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虽然咱们刚刚榜单上没有提到， 嗯， 但是也依然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还挺火爆的一个海岛游目的地。 对，主要他还刚刚是到这里哈，等他回来了以后，那就该上榜了。 啊， 对，因为张帆曾经去过，来欢迎一下张帆。 Hello， 张帆。哇，我听到了海风的声音。 对啊， 搭档在哪里？对，听到海风的声音吗？ 对，呼呼的。 现在是天气啊， 今天北京最高气温达到16度。 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 16度的天气， 哦， 那边怎样？ 那天气跟你们可能稍微的低了一点啊。我现在是在马里亚纳的塞班啊，在塞班岛上跟着国联网的一次海风活动。我现在的眼前呢，就是基本是万里无云的状态。然后大概你说16度的时候，我就想，那再加上12或者13度，或者再多一点，那就是我现在的15度。那我现在告诉你是我的眼前。那这样吧，你看一下我的眼前，我刚才说了，除了天空之外还有什么？ 大海呗。 对啊，沙滩啊，还有美女，还有这个你自己 大白腿， 还有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你说的其实都挺对的。说的都挺对的。我的眼前，在刚才跟我们的导游的介绍呢，我了解到，我现在看到的这片海域，如果往前继续行进20公里的话，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条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是吗？ 大概有10万多米深的，对，马里亚纳海沟。 嗯， 这个马里亚纳海沟呢，是塞班岛这边可能大家都很向往的地方。我们刚才呢，也是从它的塞班岛的最高峰上看了一下海沟的样子。现在这个最高峰。它就在岛的前面，然后你环看的话，你会证明一件事情：地球的确是圆的 啊。对， 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没错没错。现在我站在的这个地方，我对着大海，大概是180度的一个海，180度呢，叫做看到的是地球的半圆。然后呢？ 这个张帆给我们讲的这些地理课特别的好啊， 陶醉的样子。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已经醉了，其实多少度的酒都喝不到这个状态了。 嗯， 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你那边传过来的人声，你给我们上的地理课并没有那么的清晰，因为有海风的声音相伴。但是你的那个语气当中伴随着海风描绘出的画面，已经让我们羡慕无比。这样， 我们能猜到哈。 对，这样我们约一期，等您回来以后，咱们必须得让张帆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趟塞班之行。 是的，我觉得 给我们好好补一补地理知识。 很多朋友们对于塞班都非常的熟悉，而且有时候并不太陌生，但是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咱们的电话连线的这个质量信号的问题哈， 有点远， 有点远。对对对，包括海风有点大啊， 对对对， 景色太美，所以导致这个话音呢就没那么美了啊。 没关系， 回来以后我们再 聊。等回来以后，你哪天回来，咱们现在就约一下。 袁一，你能听我说话吗？ 我能听到，能听到。 嗯，好，我一会儿有请求，最后给我2秒钟的时间好吗 ？OK。 请稍等，请稍等。1、2、3，哇！ 哇！ 他们在说什么？ 他说我爱塞班是吗？ 啊，我爱塞班，我听成了我爱张帆。 也可以都押韵的啊。 当中都有队友的声音。 嗯， 好的。 谢谢，谢谢张帆，好好玩，好好工作。 谢谢。 好，拜拜。 回来以后我们再聊。 就是虽然连线的就是话音没有那么清晰，但是热情、海风的咸味儿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哎，我觉得他周围有这么多的这种这个朋友们在一起哈、啊，呼朋唤友的一块玩，我听到的大约都应该是女生。对，所以环绕在张帆周围， 确实也 是吧？ 照片上都是对大长腿，然后只有张帆一个人穿了一个就沙滩裤 西服嘛， 没有沙滩裤，就是哎腿到那儿少了一截，哎 对, 对。 所以你看啊，这种海岛的一种旅行的。可以说是状态能够给到我们一种在冬天里边反季节的旅行特别的好特别的闲适，很多人都愿意能够去找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给自己放放松啊之类的。 关键塞班其实有挺多优势，你看、也免签 啊，对， 飞行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其实它也就是比普吉岛稍微长一个小时，应该 是。普吉大概多久？ 普吉大概是五个半。 那就塞班大概就六个小时， 六个半小时应该就到了。 哦， 直飞的话， 并不算一个非常远距离的飞行。 对，所以这样吧。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去塞班的话，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三月份其实从北京出发的机票有很多便宜可以捞着。 哎， 据说有一些15块钱比火车还要便宜。 本来特价就是。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这个相比前不久春节期间的经济舱全价或者接近全价的票价呢，目前是整个全年当中价格最低的时候，那不少的方向呢降幅在50%左右。 嗯， 横向来看三月价格环比也要低于4月和5月。此外，不少的直航价格在三月份呈现一个跳水趋势。 是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100元以内的旅游券哈、啊，到底都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或者能够去到哪里、啊？ 刚才说的15块出现在哪？ 15块，我看看这是不是最低的哈、啊。还真是最低的。 对呀， 咱们这么要着急要念这个15块钱的吗？ 当然，北京到乌兰察布最低票价15块，只要15块，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15块钱坐3趟地铁。 真的， 2趟地铁就没了 啊！不用多介绍了吧？乌兰察布是内蒙古距离北京最近的城市，也是内蒙古东进西出的一个桥头堡、 嗯， 还是进入东北、华北、西北三大经济圈的一个交通枢纽。那在这儿呢，你可以去到很多地质公园、草原、雪场、博物馆都可以。当然，各种牛羊肉也是吃的非常开心。 太对了，尤其呢到内蒙，你肯定要去吃牛羊肉啊，是吧？ 对， 那当然了，除了牛羊肉之外的话，当地这个面食啊。也非常的值得一体验。 我觉得这样咱们把最低价抛出来了，稍后还有更多的价格、优势的一些这个方向的机票要推荐给大家，但是咱们要稍事休息一下。 嗯， 但也提示各位，我们分享给大家的这些票价呢，因为是有不停的在浮动的，所以也请各位以实际价格为准。 嗯， 而且呢我们所报的价格只是机票，不包含燃油费等其他费用。 嗯，那当然了，上面时间我们要稍后的听一小段音乐，音乐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环球旅行家。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嗯，各位好，我是小航。 嗯，刚才我们正在跟各位分享的是三月份全年哈、 嗯， 可能是旅游的价格最低谷的时候，机票直航航线当中到底有多低，超乎你的想象。 嗯， 当然在分享之前，依然要提示各位，我们所说的这个机票价格不是最新更新的，因为它是不停的在浮动状态的、 嗯， 所以各位一定还是要以实际价格为准。另外呢，所说的价格不包含燃油费等其他费用。 是的啊，刚刚我们说了一个15块钱的 啊， 这是目前我们眼前最低的一个了。 是的， 啊、当然还有一些更低的，不是。 接下来这也没多贵， 对， 嗯， 都在100元以内或100元上下这么一个情况哈、啊。比方说，北京到东营啊，这是最低票价，目前来看的是85块钱。 哇，东营这边黄河口嘛， 对 吧？对 啊，啊， 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当时的古代的军事家孙武的故里嘛，就位于山东省的北部黄河三角洲的这个地区，那么也被评为中国六大最美湿地之一。 嗯， 天鹅在这个地方去展翅，你可以去天鹅湖欣赏一下这个东营天鹅湖啊，湖光天色，天鹅飞翔，非常漂亮。那当然了，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黄河口的生态旅游区啊， 那边就是你能肉眼可见那条分割线、 嗯、特别的明显， 特别神奇，颜色完全不一样，一边是黄的，一面就偏 蓝 的， 哎，对对对， 太神奇了， 没错。那当地也有好吃的可以去吃啊，对吧？ 他们那儿的大闸蟹真的、跟我们家乡的大闸蟹你不仔细吃根本吃不出区别来， 就是味道能够 就是几乎接近， 真是吗？ 就他也不能叫 假， 他们那儿的大闸蟹、 就是、 东营大闸蟹、 哎、 味道也非常好，而且价格也并不贵、 好，这是85块钱的机票啊，北京到东营。另外一个这个是北京到乌海， 这回终于超过100了， 哎，对，也没超过很多，104。 哎呀， 这个乌海啊，有着黄河明珠的一个美誉，三山环抱，一水中流，民风很淳朴，而且被誉为这个镶嵌在黄河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 听上去就很美。那儿有什么景点推荐吗？ 有啊，包括像是地质的一些奇观，一线天啊，还有像是胡杨岛啊，都非常值得一看的这种一些自然的景观哈。 吃呢？ 呢？ 吃也没有问题，尤其我最爱的一个就是清汤牛尾。 哎呀，太补了。 这最近这个身体弱啊，这感冒发烧人挺多啊，得去那儿喝口汤补一补。 不错不错， 但人家还有一种粥很神奇， 嗯， 人家不是什么皮蛋瘦肉粥，也不是什么小米海参粥， 嗯， 你来一个倍儿补的粥啊，这个羊肉粥。 哎呦，这个不错不错，这个我觉得虽然天快暖和了哈，感觉羊肉不需要那么的这个补，但是你偶尔喝一下，除一除湿气什么的也挺好的。 对啊对啊，这是在这个乌海啊，其实去了乌海可以去趟海拉尔，顺便去去也行 啊。 嘉兰屯啊，那边一条线下去再租个车是吧？ 接下来我们说这108块钱的票价就比刚刚贵了4块钱。北京到榆林， 是 榆林有小北京之称， 哎，对了， 有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齐街、天下名的美誉。奇特的城建在神州大地上是实属罕见的，这也是榆林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标志。 很多人呢都会发现这个榆林经常会有特价机票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机票网站当中排名前几的都会有榆林。 榆林的豆腐很有名啊。 啊对。 嗯。 还有一些什么别的好吃的呢？ 羊肉面、铁锅羊肉。 啊。 啊。包括你可以去那儿看看红石峡。白云山。啊，包括什么清涧新庄遗址，李自成行宫， 哎，这个 还有长城镇北台，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古迹都在那边可以看到， 就可以感受一下当时那些个古迹中的美食是怎么进行结合的啊，就边吃边玩边看。在这个如果说觉得这个前几个地方哈，可能都太自然风光了啊，太人文气息过浓，那想看看这个海滨的城市，去感受一下，怎么讲呢？ 因为天暖和了，可以 发达的城市啊，对，可以去看大连，大连特别好，很舒适的一个城市，票价也很便宜， 多少钱？ 124， 太良心了，大连北方明珠，东北最开放的城市之一，这里天蓝海碧，绿地小城啊，环抱。没有一个城市的海像大连如此多变，我没去过哈，也没有一座城市像大连如此浪漫，所以如果大家有去过大连的，可以把你们的浪漫照片发过来看一下。通常有海的，你看厦门对吧，大连、青岛啊，这样的地方就是都让人觉得有水的地方，它的那个城市的感觉不一样。 对，当然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倒是去过大连，但是大连给到我的感觉可能就是在星海广场那一带还是真的挺浪漫的，而且呢是在这个旅顺口那一带的风景名胜区，包括这个世界和平公园那边还真的可以值得一去，而且它紧挨这个海岸，可以散散步啊，端一杯咖啡边走边逛也行，会找地方坐下来。哎， 这还有中国的黄金海岸呢是吗？ 当然黄金海岸有挺多的哈，包括咱们这个河北昌黎那也有黄金海岸 啊。 对，就看大家伙怎么理解。 那吃的方面呢，拌海参啊， 哎，这个好吃， 这个、软炸里脊， 没错， 海味全家福，海鲜焖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 就是他那边主要还是以海味为主，反正我更爱吃的就是拌海参，还是那种鲜海参，然后切成那种这种 条状的 条，或者是切成段儿， 醋拌是吗？ 醋，然后各种各样的拌起来，弄点小芥末，跟那个 就很像 吃的， 像我们南方那个就是什么。醋拌木耳啊， 有点那意思， 拌海蜇啊， 哎，对对对， 感觉很下酒， 很舒服，吃起来啊，很爽口。另外一个我特别爱吃就是大连的鱼片，烤鱼片。 哦，烤鱼片，好多人都带回来当伴手礼， 对， 因为很好带。 它一丝儿一丝儿的，完全的不是很干的质感，它很软，而且也没有那种会扎到的刺儿的质感， 也没那么咸， 对， 没那么 它甜，特别的好吃， 棒，棒，太棒了。有去大连的朋友，记得带点吃的回来啊。这个 哎呀，开始馋了，马燕鱼 不错， 对， 不错，行。 哎呀，大连好地儿啊，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地儿，这个因为价格低，所以也比较好啊，也特别值得一去，就是咱们的这个延安啊。151块钱的机票， 对，延安其实还挺适合的，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去，因为那边稍微要，感觉气候是不是要稍微凉快一点，爽快一点。粗犷豪放的延安腰鼓，高亢这个激越的陕北民歌，古朴精美的民间剪纸，都流露出的是特别醇厚的黄土风情文化。所以在这儿呢，可以去什么宝塔山啊、杨家岭啊、枣园啊、黄河壶口瀑布、南泥湾，歌里面大家都听过的哈，木兰祠都是这儿的著名的景点， 还有一些好吃的啊。 这个美食呢，洋芋擦擦， 嗯， 我猜可能是拿洋芋擦成丝儿， 或者是那种 那种就是已经有点开始变成软糯的那种面 泥是吗？ 泥状的东西，对， 还有叫 钱饭、 钱钱饭啊、还有果馅儿、荞面， 这是什么？合了吗？ 合了，对，合了吧，应该是。这没去过，没吃过，就没有什么印象，对，不知道该怎么念。 哎、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个西北啊，这吃面食的内容太多了。 是， 对，对，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你去一些西北的民间菜的这个饭馆都不够有能够尝到当地的这种综合的味道。 就感觉一块面团可以给你做出变出花来， 真的是一百种做法、啊。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北京到西安票价246块钱。 哎， 千年古都不用说了哈，悠久历史，然后古色古香，回味无穷。尤其是下完雪以后， 对 当然了， 对对对， 这个天暖和了去也是不错的。 嗯， 兵马俑就不用说了， 啊是啊。 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城墙、大雁塔、小雁塔， 嗯嗯嗯。 吃的方面对吧？羊肉泡馍， 嗯， 肉夹馍。臊子面、 凉面， 还有锅盔， 哎，对对对、 嗯， 还有像是一些个他们当地的小串串也不错 啊，烧烤、 对，小烧烤， 嗯， 嗯我觉得还有像什么胡辣汤也有啊， 对 吧？ 嗯、 都不错， 胡辣汤，对对对对，哎呀，趁机票打折，三月份如果有一些小假期的话，赶紧提前订票。 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清明假期之前那段时间，大家会可以请个什么年假，再接一个清明小假期，就顺便踏个青啊，就给自己放放假。 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哈， 对， 春天要先好好玩，才有精力好好工作。 下半年哪有功夫那个玩啊，是吧？要更加好好工作，准备第二年的事儿。 好了，分享完了这些特价机票的这个目的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到，在3月12号，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记得是我国的植树节。 哎， 那么在其他国家其实也有植树节，而每个国家的植树节风俗各不相同。 嗯， 先来说一说咱们国家，中国， 咱自己啊，中国历史上面呢，最早在路边植树的是一位叫做韦孝宽的人，他呢是在1400多年前从陕西首创的。韦孝宽呢是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位名将啊，是这个京兆杜陵啊人，那也就是当今的西安市的东南那个地方。那么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说呢，这个西魏废帝二年，也是公元552年，韦孝宽因军功被授予了雍州刺史。自古以来，这个官道之上啊，每隔一华里，便在这个路边设置一个土台作为标记，干嘛使的呢？用去计算道路的里程，也就是现在的里程碑。 嗯哼， 那在这个韦孝宽上任之后啊，发现土台的缺点好多啊。我人经过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水一冲，哗就崩塌没了，需要日常进行维修，不但增加了国家开支，也使百姓遭受这个劳役之苦啊，既费时费力又不方便，怎么办呢？ 他就调查了一下，然后呢就下令雍州境内所有的官道上设置土台的地方一律就改种一棵槐树，用来取代土台。那这样一来呢，不仅不失这个标记和继承的作用，还能够为往来的行人遮风挡雨，还不需要修补。那韦孝宽这个做法呢，无疑是造福桑梓哈， 对对对， 减轻家乡的一个利国利民的一个举措。那陕西作为历史上最早在官道上种树的地方，曾经是全国道路绿化的一个表率，而韦孝宽呢最早栽种的槐树千百年来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陕西人对这种槐树更是情有独钟，特别喜欢并且广为种植，现在槐树已经作为西安市的象征确定为市树。 你看啊，这个从历史上面1400多年前咱就有这个植树这样的一种习俗了、啊，这是咱在中国。 对， 那咱再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他那边怎么玩的。他们的这个近代植树节呢，是最早由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发起的。在19世纪以前，内布拉斯加州呢是一片光秃的荒原，树木很稀少，大风一吹那是黄沙漫天，人民是深受其苦呀。到了1872年，这个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农学家叫做朱利叶斯·斯特林·莫尔顿提议呢，在内布拉斯加州要规定说，哎，植树节搞一搞吧，动员人们呢有计划的进行植树造林。当时的这个农业局啊，通过决议采纳这样的一个提议，一经提议确定之后，当年就植树上百万棵。那打那儿之后的16年间， 又先后植树6亿棵，最终使得这个内布拉斯加州呢10万公顷的荒野变成了茂密的森林。 所以植树这个事情不能只是几个人个别人在干，因为毕竟这个人少，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员。 对啊， 所以一定要发动大家一起来干这件事儿。 嗯， 那离咱们不远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就有法令条文规定，第一次结婚要种树2棵。 嗯， 如果离婚的，那你要种5棵，对吧？你这离婚不够低碳。 那要是二婚呢？ 第二次结婚必须种树3棵，否则是不会给你登记的。 所以什么都跟树挂钩。爪哇岛这个法令很有意思哈。 所以这树一定是很茂密，树林很茂密哈。不管，因为所有人怎么着也得对吧，结一次婚吧。 对。 那大家一结婚就种树，其实也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象征。 要享福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对吧？ 感觉印度尼西亚被你说成了某个村儿。 就感觉特别像咱们这个小品里边的段子嘛啊。嗯，对，这是在爪哇岛。咱来看看日本那边，他们叫做天车种树啊。日本有项新的规定说呢，凡是私人买一辆汽车呢，必须要去种一棵树。 哎，这还挺有意思的。 多好啊！嗯、每辆汽车呢，每年要大量排出各种各样的有毒碳、氢、氧或者一个化合物哈、啊，还要发出噪音。而树木就是天然的消毒源和除音器，所以必须种树。 你不是要买车吗？ 嗯， 不是有碳排放吗？ 嗯， 那你就自己种棵树啊，对吧？ 以后得要拿种树证然后去买车、就可以免摇号是吗？ 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很多地方有一种天丁植树的风俗、也就是说谁家生了孩子就要种上一棵树，表示呢希望孩子像树一样茁壮成长。 嗯， 在波兰的一些地方也规定生孩子的家庭都要种3棵树成为天丁树，表示天人进口的意思。 嗯，你看这个百年这个树木，10年树木， 百年树人、 哎，对，这个是天丁树，在非洲啊。再来看一下菲律宾，从小要种树。当地政府规定说，凡年满10岁以上的居民，必须在连续5年内，平均每年至少种一棵树，但是不允许一次性种完。 嗯， 图省事儿， 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 就是、 马尔加市政府规定了，凡是12岁到55岁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居民，每人每年必须要种树50棵。 哇！这么多， 其实各个国家都是在用尽办法去这个挽救每况愈下的这个环境问题，当然也让植树变得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也变得更有意义。如果植树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这棵小树苗是和你家对吧第一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哎呦， 那对于你这个家庭这个小家来说意义也是非凡的。 他是你的家庭成员， 同时呢他也会对这个社会无形之间贡献出一些这个力量。 没错，最近咱们你看到咱们这个微蓝北京相关的活动对吧、能够让我们唤起一些环保的意识， 对， 能够去挽救我们的家园 Save our world、是吧。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不管不一定非得在3月12号这一天哈， 对， 这一年当中尤其是春天有机会走到户外去的话，也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种上一棵树。 太好了， 这儿的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就是这样了，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小航， 明天见， 再见。 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用热舌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